李医生听着军宣声远去，扔了笔。 这小鬼子看上你了，小谢。 嗯。 你要不还是把头发再剪短点吧。 不用。 真他娘的一点没看出来，居然是个军官。早知道就一刀砍死他。当兵的为什么一点痕迹没有？难道是个文官？ 他自言自语着，郁闷起来。谢池抱着箱子到他面前。人已经救了，后悔也没办法。与其在这个问题上纠结，不如出去干活儿。藤田青也刚出安全区，就被藤田野雄的人带到了城外。一路上遇到很多被绑在十字架上的中国男人，被日本兵当成火靶子用来练刀，他阻止得了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可阻止不了满城的日本兵。藤田野雄没有穿军装，着一身深蓝色武士服，腰间挎着两把刀，正掐着腰看向远处的树。藤田青也走到他身后。 父亲。 不远处的一排十字架上绑了三个男人，藤田青也看着他们问： 您要做什么？ 这是三个中国士兵，在地下室躲到了今天，早上刚被我们的士兵抓出来。 话落，藤田野雄转过身来，示意让身后的士兵为他送上一把刀。 对于一切妄图抗日的军队，都要予以消灭。 藤田青也看着这把熟悉的刀，陷入沉默与彷徨。 这是你毕业时天皇赐予的，拔出来。跟我过两招。 父亲，我 拿出来让我看看第一名的实力。不要比握久了就忘了自己曾经是个拿刀的。 藤田野雄拔出刀来，藤田青也握住自己的刀，他已经三年没有碰它了，可一握起来手感还是那样的熟悉。 你的身体里流着藤田家的血，我们家族的男子不该柔弱无能，而应该充满血性。我会让你之手的。 藤田野雄背起一只手，未待藤田青也反应过来，他已挥刀而下，藤田青也闪身躲开。 拔刀。 父亲。 藤田野雄丝毫不手软，刀尖划过他的左脸颧骨处，留下倒山形的鲜血。 男人身上就该带有刀疤，你现在的样子简直像个漂亮的瓷娃娃，剪掉你的头发像个军人一样。 藤田野雄刀刀相逼，藤田青也不断躲避，始终不愿拔刀。藤田野雄挥砍起刀停了下来，以刀成敌，他唇线紧抿，严肃地看着儿子。 你赢了我，这三个人就交由你处置。 真的？ 让我看看你的本事。 藤田青也耍了刀鞘，刀光一闪，迅速挡住他的刀。他单手运刀仍是不太熟练，不过学过的刀法铭记在心，稍使两下便运用自如，身轻如燕地躲着父亲的锋刃。藤田野雄刀刀落空，反而笑着说： 速度可以，不要再躲了，还手吧。 藤田青也认真起来，他侧身对着父亲，双腿分开，上身微微前倾，双腿缓缓屈起压下，右手执刀背于身后。他观察着父亲的步伐稍显老套，极易猜到动势。从刚才的那几刀来看，他的速度稍显迟钝，只有爆发性的力量比较具有压倒性。藤田青也目不转睛地观察着他的刀光，眼神隐隐透出些阴鸷，恍若完全变了个人，满是对胜利的渴望。他的刀法很凶，这完全败于上学时他的老师所赐。他不想与父亲过于迂回，只想丝毫不伤他一招几败。藤田野雄换了个握刀姿势，右肘屈太直刀，左臂伸长绷直，使刀背落于左手虎口处，稍显攻势。藤田青也上前两步， 趁其不意，刀尖滑地，从下至上劈来，又快又准，打得藤田野熊还未反应过来，刀已脱手，落在了地上。藤田野熊手被震得微抖着，立马稳住手腕，满意地笑起来。 我老了。 藤田青也拾起地上的刀，低下头送过去。 很抱歉。 不愧是第一名，帮下三年还能做到如此。如果当年坚决让你进入陆军大学继续学习，你一定会成为和你哥哥一样优秀的帝国军人。不该纵容你所谓的爱好理想，让你变得软弱过分仁慈，是我的错。 父亲，我不喜欢战争， 我希望你能正视你现在的身份。从踏入这片土地开始，你的身体和灵魂只属于天皇，你要做的就是为大日本帝国开疆扩土。你要知道，我们是在拯救这个落后的民族。